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56集。忽然，大火鸡扬起小小的鸡嘴，它古怪地笑了起来，笑容很快咧到嘴角，一双小眼睛在刹那间变成血红色。大火鸡突然一翅膀扇向唐默，唐默哪怕早有准备，还是心中惊住。错了！唐默撑开小阳伞，挡住大火鸡的这一击，同时整个人被这刚猛的力道扇得往后倒退三步。一道清脆的铜声响起， 叮咚，玩家排队错误，大火鸡精神分裂，开启支线游戏老鹰抓小鸡，游戏时间为一个小时，叮声响起后。 唐默双目睁大，他大声喊道，跑！下一秒，七个玩家顺着不同的方向拼命逃跑，其中跑得最快的是宁宁。老鹰抓小鸡游戏，老鹰必须抓住最后一只小鸡，上一轮游戏宁宁吃足了亏，这次萧继彤三人在旁边仔细商量了许久，将许多保命的道具都给了宁宁，让她能够更好的存活下来。宁宁知道大火鸡的目标是自己，她以最快的速度跑上了超市二楼，那里小乔已经用剩下来的道具给大火鸡布下了一系列陷阱，没有了蓝色水滴，他们最厉害的道具不复存在，其他道具无法给大火鸡致命的威胁，但是至少能够帮宁宁一把，让她不至于那么艰难的逃生。虽然大火鸡的最终目标是宁宁，其他玩家也不敢大意。长发小姑娘在黑塔提示音出现后便忍不住地哭了起来，她的伤口才刚刚愈合，身体虚弱无比，她不敢奢求别人能帮自己一把，她只能用自己最大的力量逃跑，祈求大火鸡不要注意到她。或许是因为排位的问题，这一次大火鸡果真没有再去先攻击长发女生，而是一眼就看到了站在第二位的金发男孩。唐默身手矫健，挡住大火鸡的攻击后就转身逃跑，小男孩反而成了第一个。大火鸡双眼一亮，一爪子拍向小男孩，萧继彤站在他的身后，他从后面搂住金发男孩的腰，一个用力将他扛到自己的背上。大火鸡一爪子落下，萧继彤护着小男孩，手臂被大火鸡弯去一块肉，萧继彤闷哼一声，背着男孩就跑。等大火鸡想要再去追人时，唐默已经和傅文铎会合，两人跑到黑暗中消失不见。大火鸡想去追萧继彤，可是他才走了两步，似乎想起之前自己被无数道具折腾的惨状，他停住脚步，最后他的目光还是对准了两个最弱的小姑娘。这笑声怪异诡谲，大火鸡脚下一蹬，冲向那个还没完全藏起来的短发女生。短发小姑娘原本站在第四位，她跑得没那么快，当她发现大火鸡居然在追自己时，她害怕的脸色惨白，竭尽全力地往前跑，即将跑到小男孩布置陷阱的地方。然而这时大火鸡已经追了上来，如同对付他的同伴一样，大火鸡挥舞翅膀，轻而易举地将短发女生扇到墙上。女生的身体重重地撞在墙上，她痛苦地闷哼一声，一道清脆的骨头碎裂声传来，短发女生倒在地上，重重地吐了口血，她的额头上鲜红的血流淌下来。短发女生撑着手臂想要站起来再逃跑，但不知怎的，她捂着肚子倒在了地上，她的身体开始颤抖起来，她无法说话，只能不停地抽搐。短发女生的伤势看上去没有长发女生之前那么惨，可是她口中的血却不断地流淌出来，她挣扎着想要跑，大火鸡已经再次攻了上来。大火鸡阴险地笑了一声，噔噔噔地跑向短发女生，想要再攻击。她跑到一半，短发女生又吐了一口血，大火鸡的动作突然停住，她仿佛觉察到了什么，眼中露出惊骇的神色。唐默躲在黑暗里看到这一幕，他先是愣住，接着立即明白，他要死了。很多人的伤看上去不重，皮肤表面没有什么痕迹，但却比浑身是伤的人要严重许多。 人类撞击到后脑很容易死亡，某个地方的血管破裂也可能致死。短发女生只是被火机轻轻的一挥，摔在了墙上，她的同伴被火机打伤成那样都没有致死。谁也没想到，只是这么简单的一击，短发女生竟然已经濒死。傅文朵冷静地盯着短发女生，观察她浑身抽搐的反应和不断吐血的表现，她做下结论，她快死了，应该是肋骨断裂刺穿内脏，甚至可能刺穿了心脏。这个副本里玩家的身体素质下降，这个伤对于你我来说不致命，能恢复，但他最多再撑五分钟。这个结果是所有人都预料不及的，连大火机都没有防备。大火机错愕地站在原地，看着那不断抽搐的女生，显然他也发现这个玩家居然就快死了。另一边黑暗中，萧继同拉着小乔藏在一边，他也发现了这个情况，他眉头一皱。小乔惊讶地说， 不救他他就真的死了？队长，我带了一瓶香蕉酒，要救他吗？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唐默和傅文铎这边，唐默的手按在蚯蚓的眼泪上，他没有动作，神色平静地看着不远处奄奄一息的短发女生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女生的呼吸越来越轻，她闭上眼睛已经无法再动。金发男孩看着这一幕，他想起一件事， 只要有玩家死亡，立即结束游戏。 萧继同低声说，救他。下一刻，两道身影从暗处窜了出来，直奔大火机和短发女生。萧继同和小乔的速度比唐默傅文铎快上几秒，唐默还没完全下定决心，他们便已经冲了出来。见到他们站出来，唐默目光一冷说，上。傅文铎早已拔出手枪，上。两人如同黑色的闪电，嗖的一下便窜出货架，奔向大火机。大火机发现四个玩家居然冲了出来，也是一愣，但他也知道只要这个女生死了，他就无法再攻击玩家。大火机的眼中闪过一丝凶光，他扭头看向后方，那里是超市的扶手楼梯，宁宁已经藏在二楼，随时等待他上去。大火机的双脚砰砰砰地砸着地面，他怒吼一声冲向前方，他挥舞起爪子拍向那个冲向他的男人。傅文铎并没有想到大火机在楼梯口转了个弯，居然没有上楼，而是冲向了他。砰，一颗子弹擦着大火机的头颅而过，割断了他的几根鸡毛。大火机狠狠一脚蹬地，地板碎裂。唐默见状惊讶不已，他不再跑向短发女生，而是扭头跑向傅文铎。几乎是用尽了全部的力气，大火机速度极快，跑到傅文铎的面前，尖利的爪子对准他的脸庞就是一爪劈下。唐默刚好跑到，他没时间犹豫，大声喊出咒语。他站在傅文铎的身后，一把撑开小阳伞挡住了这一击。恐怖的冲击力将唐默击飞，傅文铎拉住唐默的手，两个人竟然一起倒退了七八步才稳住身形。大火机这一次的力量远比上一次的力量强大，仿佛是知道短发女生即将死亡，他没有浪费时间，这一击没成功，他完全不给唐默和傅文铎喘气的机会，尖锐的嘶叫一声再次冲上前。这速度实在太快，傅文铎拉着唐默的手用小阳伞挡住了大火机的第二次攻击。这一次小阳伞挡住攻击时，傅文铎准确又快的一枪同时射了出去，大火机被逼向旁边躲避。他贴着超市的扶手楼梯狠狠地盯着眼前的两个玩家，最后他还是看向傅文铎。下一秒，大火机又冲了上去，庞大的火机身形矫健，巨大却不笨重，仿佛一只巨型炸弹，嗖的一声砸向傅文铎。傅文铎翻身避开这一击，轰隆的巨响过后，两排货架被大火机撞翻，在滚滚的烟尘中，大火机倏地扭头再次攻了上来。唐默和傅文铎互视一眼，两人分成两个反向夹击大火机，小阳伞啪嗒一声打开，挡住大火机尖锐的爪子。傅文铎便手持匕首，以肉眼难以企及的速度从小阳伞的下方窜上来，刀尖向上割向大火机的胸脯。大火机早已知道这把匕首的威力，一爪子按住傅文铎的匕首，红色的鸡爪与黑色的匕首撞在一起，迸溅出金属碰撞的火花。 一道尖啸，大火鸡愤怒地挥舞翅膀，将小阳伞拍开。唐默倒退三步，大火鸡甩脱唐默，再次攻向傅文铎。傅文铎见状不妙，立即闪身后退。昏暗的超市里，两人一击隔了五米远，站成一个等腰三角形。大火鸡阴毒的目光在唐默和傅文铎的身上徘徊。下一秒，三者同时攻了上去，砰砰砰。当唐默、傅文铎与大火鸡搏斗时，萧继同和小男孩快速地跑到墙角，将奄奄一息的短发女生背了起来。找个安全的地方，你把香蕉酒准备好。小男孩用力点头。有唐默、傅文铎在旁边牵制大火鸡，萧继同背着短发女生很快消失在超市里。他们来到超市一层的经理办公室，小乔一进屋赶紧将门锁上。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黄色盒装饮料，这饮料长得和超市里卖的香蕉牛奶有几分相似，黄色的纸盒上用血红色的字体写着三个大字，香蕉酒，下面是一行歪歪扭扭的小字，全地里人最爱的美酒，每年销量可绕黑塔100圈。萧继同接过这盒香蕉酒，撕开吸管，将吸管凑到短发女生的嘴边，逼她喝下去。这时，短发女生的同伴也偷偷地跑过来了。刚才大火鸡攻击短发女生的时候，她就在远处看着，她不敢靠近。现在看到同伴的惨状，长发小姑娘的眼泪哗啦啦地流了下来。她抱着同伴低声抽泣。盒子里的香蕉酒越来越少，短发女生的脸色也渐渐红润起来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